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从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脾胃的好坏啊，跟健康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哈。所以呢，古书当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说这个胃气呢为养生之主啊，有胃则生，无胃则死。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脾胃好的话呢，他也不太容易得病。那即便是得了病以后呢，如果他肠胃恢复的好，他也容易痊愈，是吧？ 你说这个有胃则生，无胃则死，我就有点想起那个梁启超说的那个少年中国社、对吧？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弱则中国弱，是吧？少年这个上进则中国上进。其实那应用到我们的养生里边，脾胃强则生命强，脾胃弱则生命弱，就像你刚才说，古书里边有胃则生，无胃则死。所谓这个有胃，指的肯定是健全的胃，有胃气的胃，运化好的胃，是吧？那咱们这个所有这个器官这个功能，你像一部机器一样，每天你都在运作着，但是你运作的这个物质基础是什么？谁给你供给的？就是我们的口腔、食管、胃、12指肠、空肠、回肠、盲肠、结肠、直肠，再还有肝、胆、胰这么几个消化腺，它是一生都在工作。你包括你看我们这个吃进去这个食物，通过胃的这个搅拌，通过肝、胆、胰分泌这个酶，再到这个小肠5-6米那么长一个距离去这个吸收，最后要把它排出去，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细致这个工作。它也容易受到这个伤害，所以这一块出了问题，也就大家想一下，我们这个生命活动，我们的抵抗力，你就失去了物质基础。那生活中咱们要饿一顿，你看这个人马上就没劲儿了。 对呀，对呀。 那你在身体里边，你想你的那个细胞呢？饿到一定程度，那你的抵抗力它不就是很差了吗？ 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咱们在生活当中哈，比如说这个脾胃好的话呢，它有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说它吃什么都香啊，而且还能吃啊，吃的这个感觉还特别好啊，这可能是脾胃好的一种表现。但是恰恰很多人呢对此呢并不特别重视哈，比如说吃多呀、吃少啊、吃好啊、吃坏啊，特别的随意。你像有些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还要减肥呀、不吃东西啊等等，其实这对他们的身体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不仅是脾胃，对其他器官都有连带的反应。 我们吃东西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苗条吗？是为了好吃吗？这不是吃东西的初心， 这不仅仅是这胃这个。 对，我们吃东西是为了维持这个生命营养这个均衡。结果人体呢，这个有了这种各种价值观以后，比如说你说刚才有些女孩子为了这个苗条，你饿着对你好了，这个你是苗条了，结果你伤害你的健康。你还有一个这个，因为我们有味蕾，我们这个 有这个食欲这个记忆这个符号，结果我为了满足这种欲望好吃，结果呢我们失去了这个营养这个均衡，各种疾病不就来了吗？ 嗯， 我们今天心脑血管这个疾病不是感染引起来的，也不是生物原因引起来，你看全部都是生活方式， 就是吃出来的。 哎，吃多动少，或者偏食，或者营养不均衡，你包括我们老年这个退行性疾病，就是它的营养不均衡了，一会儿钙缺失了，一会儿叶黄素缺失了，一会儿维生素不足了，一会儿矿物质不足了，哎，一天两天没事，你这个不均衡，结果你一年两年的你失去均衡以后，慢性疾病这就来了。 对， 所以这个脾胃的这个重要性呢，大家都是知道它的，但是一直没有好的这个方法。 嗯， 因为我们说保健调理的东西，它是调理基础性的东西，它不像临床医学是那么精准，针对某一个疾病用某一个药品，然后在短期时间内能给你达到这个控制。所以对于我们调整脾胃来说，大家一定需要这个耐心。那么前面呢，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方案，就是茶色素加这个葛根加这个鱼肝子加这个牡丹皮，哎，这个要这么去调养这个脾胃。为什么它有这样方面的这个作用呢？哎，我今天呢就具体来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来说啊，茶色素我们过去更多的是讲它这个在心脑血管方面的作用。 嗯，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喝这个红茶。哎，我们都能这个温中，这个温胃，这个有这个保健、促进消化这个作用，所以其实这个茶色素，它也能够消除这个胃肠道这个症状，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胃痛、恶心，还有这个腹胀，那么经过这个茶色素临床论文集里面这个记载呢，茶色素有助于胃十二指肠溃疡的这个康复，还有就是包括现在医学里面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并伴有中重度这个肠化生，哎，它都有比较好的促进康复作用。再有这个临床论文集里面，就是临床报告里面就有这种临床观察呢，它还能促进小肠对糖类这个吸收，清除肠道里面的多种抗原，提高这个红细胞这个免疫活性，包括对这个慢性腹泻呢也有比较好的这个作用。再有观察对这个我们说的脂肪肝、肝硬化，哎，能够减轻这个肝腹水啊，改善这个食欲和精神状况。同时啊，对于这些突变的细胞呢，它也有这个杀伤这个作用。我说的这些作用依据都来自于哪里呢？来源于这个中国茶色素临床论文科研专辑里边，哎，它都有这个临床观察这个统计报告。那在这个复方里边，为什么要加这个葛根呢？葛根呢，你看在中药里边啊，我们更多的都是这个解表药，更多的用于这个更多的用于这个风热感冒，它有这个发散风热这个作用。但是现在医学就表明，葛根呢，它含有这个多种这个必需的这个氨基酸，尤其是我们人体不能合成这个氨基酸，还有呢就是这个葛根异黄酮，它具有防止这个细胞突变这个作用，还有一个有这个美容作用，再有呢就是葛根呢还能够提高肝细胞的这个再生能力，那尤其对于我们肝损伤这个人群呢，它就有很好的这个促进康复这个作用。再有葛根这个提取物，它有促进这个胆汁分泌，防止这个脂肪堆积在肝细胞里边，就是我们说形成这个脂肪肝。通过临床观察呢，葛根还有促进新陈代谢，加强肝脏这个解毒这个作用，防止酒精对肝脏的这个损伤。哎，这是我说的这个葛根这方面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中药啊，鱼肝子。鱼肝子这个名称呢，它是同佛经一起由印度转入这个我国，哎，古印度呢僧侣呢尊其为这个圣果。那么鱼肝子呢是健身治病的药用植物，它的果实在我国民间中药呢已经有这个2000年这个历史。鱼肝子呢这个果实味酸微涩，清热凉血， 它有消食健脾生津止渴，主要用于这个血热血瘀消化不良腹胀咳嗽喉咙痛口干还有这个维生素这个缺乏症。那么近年这个中药研究这个成果就表明呢，它这个鱼肝子在消化系统这个保健作用呢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鱼肝子里面它含有大量的这个有机酸氨基酸，有这个营养成分，可以促进胃酸生物的合成，刺激这个胃液分泌。所以这个鱼肝子具有这个消食化滞健脾养胃疏肝理气这些作用。那你对我们现在医学这些疾病啊，比如说像这种消化不良腹胀痛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肠炎慢性便秘等啊，都有良好的这个保健作用。那么第二个保健作用，鱼肝子呢它有这个保护肝脏这个作用。因为鱼肝子里面含有这个苹果酸草酸这些有机酸呢，它具有缓解抗生素和其他药物这个毒性作用，能够保护这个肝脏。第三个作用呢，鱼肝子呢就是说它能防止这个细胞这个突变，就是防止恶性疾病这个发生。你像这个鱼肝子中这个生物活性成分这个花青素枯木素香豆素五羟色胺，它都具有这个防止这个细胞突变这个作用，并且呢能提升免疫力，促进这个免疫细胞杀灭这些突变细胞这个作用。对于一些经常放化疗这些听众呢，它可以减轻放疗化疗带来这个副作用，也就是说对一些恶性疾病治疗过程中这个康复呢，它有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那么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牡丹皮。牡丹皮呢这个性凉味苦辛，功能呢清热凉血活血清郁。那么现代研究就表明呢，牡丹皮具有抗病原微生物抗炎镇痛降温解热抗血栓包括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免疫调节保肝降血糖利尿抗溃疡抗心律失常等等这方面的这个药理作用啊，就是作为这个中药鱼肝子来说。总之呢就是由这个茶色素葛根鱼肝子牡丹皮这么组成的一个复方呢，它能综合的来讲，它能给我们这个保肝能护胃，对我们慢性消化性系统这个疾病这个康复呢有很好的这个保健康复作用。 确实咱们中医文化呢是博大精深哈。刚才您提到这个茶色素啊葛根啊鱼肝子啊还有牡丹皮啊，他们形成的这个方案呢对于调理脾胃是非常有效的，而且他们每一味单独存在的话呢都对于这个脾胃都有很好的作用啊。 这个都是中药现代化这个药理研究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中药它是讲气血津液阴阳你作用于人体，可是这个大家听不懂。那么拿现代科学怎么解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刚才那么多的这个药理作用它都是通过观察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发挥这个作用。你像屠呦呦这个青蒿素的这个诺贝尔获奖啊，这个过去在中医里边呢就用这个青蒿治疗这个疟疾，可是你现在要把这走向世界，那在现代这个医学药理作用它是什么成分，就要去研究这个中药里边它的现在这个药理成分是什么。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国家也在对每一味中药这个现代药理这个作用机制呢都在进行研究。 所以刚才您这个方案当中的每一味哈它有自己独特的特点，那么把这些全都这个融合在一起的话呢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哈，把他们的优势呢联合在一起，通过呢这个很多朋友试用的话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调理肠胃的作用。那么现在呢正赶上一个机会啊，大家可以来体验啊，目前我们正在举行一个体验活动，关于茶色素葛根鱼肝子牡丹皮啊融合在一起的这个方案有一个体验活动，只限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所以如果您想体验的话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

食用它。还有呢，比如说我们说药品、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也叫功能食品，再加这个食疗。食疗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把它当食品进行这个去，在生活中应用它，哎，它能就起到一个，我们说治胃病这个作用。那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脾胃虚寒这个人群啊，几个这个食疗方。你像对于这个有胃痛隐隐、绵绵不休、喜欢这个温、喜欢在这按着，空腹的时候呢，他就疼，吃了食物以后呢，哎，他就这个缓解了。还有一些有些人呢，劳累或者受凉以后呢，他就发作，就会加重。再有些患者呢，他吐清水，神疲纳呆，哎，四肢这个没有劲儿，手脚呢也不温，大便这个溏薄。你像这种人呢，他属于这个脾胃虚弱，寒邪乘脾。这个时候我们食疗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健脾益气、温中和胃。哎，推荐的食材是什么？黄芪、肉桂、炙甘草、大枣、薏糖。先说一个姜枣饮啊，可以用干姜十克、红枣十枚、薏糖30克，把这个干姜、红枣共煮，取这个汁儿，哎，调入这个薏糖，烧煮一下，每天，哎，你分两次这个去用。再有一个高粱姜粥，高粱姜粥怎么做呢？你可以用这个高粱姜15克，大米50克，也就是一两嘛。先煮这个高粱姜，去渣取汁儿，然后下这个糯米，然后去煮，这个时候你空腹去吃，哈。 好，这几个小方剂呢，都是从生活当中来啊。那它在配合刚才您说的那个大的那个药方的方，药方的那种方案啊，比如说茶色素啊、葛根啊、鱼肝子啊，还有牡丹皮啊，这个方案共同来起作用的话呢，调理肠胃啊，调理脾胃呢，效果是会加倍的。 我们说对于这个胃肠疾病，大家不要急，就是没有灵丹妙药，今天你一吃，你的胃肠就能好。 是， 你想咱们这个肠胃是娇嫩之脏，它这个寒热温凉，还有你的情绪，你看我们不是说过四伤脾吗？你看有些人生气就没食欲了，它除了情绪影响你，还有我们说这个寒热温凉呢，它也会刺激我们这个脾胃。 对， 我们吃的软硬热冷，还有这个辛辣，有些人追求这个重口味，它都会刺激到这个脾胃，所以我们就要用这种调养。我刚才说这个茶色素这个方案，也可以在生活中你用一些这个粥饮去进行调理。 心理啊、精神呐、甚至食物的口味啊，都会影响哈脾胃的吸收啊。那实际上呢，我认为人的这个痊愈的过程一定是治疗和食疗养生啊，增加自己的自愈能力共同完成的。 尤其对慢性病，你说的这个观点尤为重要。 在生活当中养生，在养生当中生活啊。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张正主任。当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别忘了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那个体验活动不要忘记啊，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